天气是明显转冷了， 嗯， 尤其在山区的朋友要准备穿上厚实的这个棉衣了， 嗯， 另外就是后天呢，在内蒙古的东南部，也就是呼和浩特到东胜这一带，山西太原以北地区啊有小雪，随之而来的呢也是气温的下降，比如山西大同啊，后天最高气温是8度，最低气温呢为-5度，到了周五和双休日啊，这三天最高气温呢仅为0度上下，最低气温啊要降到-11到-13度了， 嗯， 这天气变得寒冷了，所以呢前往长城以北地区啊要注意保暖了，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全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中午的1:07。开启全新的一周，在周一的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在剁手之后啊，刚刚在双十一之后，刚才跟袁一在说这个11月份、12月份， 嗯， 如果说大家在年底的时候，这个假期并不是很多了，但是，相应而来的这种购物的这种热潮，或者我们就这样说吧，旅行途中很多人也会这样，就是冲着某一个购物季。 对， 那在11月、12月份的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很多地方， 对， 都会有更多的购物节出现。 可是我觉得这些商家都是冲着大家的年终奖去的， 还没有发现预支了。 对，先预支很可怕。然后最惨的就是你买完了东西以后，告知今年并没有年终奖这件事情，可能是最惨的吧。 这要说下去没法再继续了， 没法聊了，是不是要换台？ 关键问题是，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我觉得个人的购物体验非常重要。 嗯， 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在某一些购物节上，它的某一些优惠对你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两天可能大家聊的焦点就是用了多少，刚才袁一直在跟我说津贴，是吧？啊， 嗯， 用了多少津贴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优惠。但是更多的人呢会换一个角度想，就是有些东西买回来之后，他们叫什么呢？有些人可能比较极端，他们说，哎，一堆垃圾买回来，就是为什么？ 所以退货率会很高。 对，这两天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到货的时间会很长， 嗯， 退货的环节也很麻烦。 对， 我刚才在办公室刚刚坐下吃第一口饭的时候，我身后的同事就告诉我他要退货了。你看，是刚刚过去啊。 哎，但是我确实也是在就0点的时候下单的东西，当天也就到了。就是快递现在， 哎，太快了， 有一些速率是真的很快的。 原来最早那几年的时候都说可能拥堵的不得了嘛。 对对对。 现在看起来高铁他坐，飞机他也坐。 对对 对， 对。 这是非常快的。 是。 但是到底在我们的旅行生活当中有哪些可能是在这个年底在购物季当中可以去享受优惠的，我觉得接下来这条信息呢我们还是要分享给更多的对旅行啊，对在这个年底的时候特别有需求和计划的人。 因为确实这样的购物节在旅游产品方面也是有一些优惠活动的。 我其实在前两天一直在想这事儿呢， 嗯哼， 但是就是你知道啊，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个东西要买的太多，所以就把这个茬给忘了 啊。我也是后知后觉。据说80后和90后往生一代的年轻人呢表现出在双十一阶段更细分和更加个性化的消费趋势。 没错，这两天我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嗯， 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就确实我们发现最近这些年来咱们的变化也是这样的，就是购物的种类品种。 对， 如果说在前几年的时候就是衣服啊，就是叫做服饰类应该是双十一可能最厉害的。 对， 但是这两年据说这个在下降，尤其在年轻人当中。 因为你会发现实体店有实体店的优势， 是， 对， 而且平时呢， 你知道这个老一点的观念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购物季的时候那么的疯狂呢？为什么在这种购物节的时候那么疯狂？平时太贵了，平时有点贵啊。然后但是现在呢，大家可能知道他平时的那个打折环节也很多， 对， 甚至年轻的一代会想，就是平时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对 对, 对、 没有那么强烈的说那个饥渴的需求， 只有在这个年底才可以入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品种，我们说的消费品种可能变化了什么，有哪些呢？这个丰富起来之后，我们发现旅游产品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 因为旅游产品对每一个人来讲呢，不是说我们每时每刻必须的， 对， 但是在一年当中你总有这样的计划， 有那么一两次， 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显得购物节对你来说很重要？ 是，数据显示在双十一预售开始后仅仅半个小时，飞猪独家包列的日本九州七星列车之旅最贵的80,000元套房产品就被一抢而空。 哇， 半天之内最低仓位也要60,000块钱的这个产品已经售出了16件。用户在旅行消费上的这个提质的升级，就品质的升级哈，可见一斑。 厉害厉害， 我都有点下不去这个手。 我刚想问你，要是你选择的话， 就是还是消费观念的 问题，观念对吧？我刚才跟你说的也是消费观念。 对， 像我那个年纪的人啊，我就会觉得前几年的时候就啊买衣服，对对对对，平时贵呀、啊，那个时候买呀、啊。但是哎，你看现在的消费观念是，平时哪些东西可能在购物节的时候它更值得？ 对对对。 那旅行产品显然要比服装要重要的多吧？ 对对 对, 对吧。 但是你会觉得说花这笔钱。买这个，我不如去买个，对，就是还 是 每个人 就是还有比你更年轻的，你放心吧。这个80、90后的旅游消费呢，在专家看来是继续升级啊。说出去旅游就要住好吃好，成为了新消费观念。像我们提到的一系列的品牌，比如说万豪、希尔顿啊、凯悦、洲际、君澜、开元等等的酒店集团的商品，每一个预售量这次都在数千件以上啊。仅仅我们刚才提到的六大酒店集团展示的在会场首页的商品，说三天合计预售达到了45,000多件每页。 哇，就是年轻人已经是消费不断丰富细分的一个生力军，九零后的往生一代的现在已经全部成年了，全部成年。比起传统的物美价廉，新型的消费理念更加能够打动他们的心。他们买遍全球呢，就是有一种不差钱的感觉。这一个比例在这个飞猪这个平台上面就已经超过了51%，扛起了半壁江山。在这个平台的预售机票会场，公务舱商品也成了香饽饽。所以这个旅游消费呢，也是越来越优质精细，反映出国人生活品质升级的一个趋势。 对， 我之前还听人说呢，说他们经常会关注这样的旅游平台嘛，说双十一的时候会出现，比如说北京往返东京，商务舱往返只要3,000多块钱。那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啊，你日常 非常有吸引力了， 你去买公务舱，它就完全是一个经济舱的2倍的价格，而且是不打折的。然后那你在这个时候可以抢一次公务舱的待遇的话，对吧，还是很是丰富了你的旅行体验嘛。 是，一般的可能我们在乎的一个是说这个钱的多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观念的升级哈。 对， 这个观念当然因人而异了，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产品。 对， 但是每一个人可能在消费的时候，你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会决定了你需要去购买和抢购什么样的东西。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公务舱呢，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比如豪华酒店，不是每一个人在每时每刻我们可能都会要去想要去享受的，但是在某一些消费的环节，某一些这个旅行计划当中，它有那么一些体验当然是好的， 是 无可厚非的。 对， 就是自己花自己的钱怎么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用一个更开明的态度来看年轻人的消费。 是。 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来自平台这个平台发布的2018年的国民旅游消费新趋势洞察报告。这个当中呢也告诉我们啊，说国民旅游消费需求呢是相当旺盛的，整体国民出境游的人数增速非常明显。来看一看，刚才不是一直在提九零后是吧，下面我要说一下95后了啊。 哇， 95后成为了，95后成为了未来旅游市场的主力担当。基于个人兴趣的旅游形式呢，据说是日趋流行。比如说啊，以探索美食、艺术、人文为目的的旅行占据了兴趣旅行的主导。那今年在双十一期间呢，这个像某一家这个国际酒店集团在平台上的限量首发的酒店跨年的 pass 卡，可以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7家他们的酒店的跨年派对上享受美酒佳肴，共迎新年。据说这样一个产品预售2天就抢购一空， 所以他们说年轻消费者对这样的新兴的旅行产品是相当青睐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旅行的东西， 就是景点打卡。 对， 对， 对， 可能咱们的这种消费方式，年轻人这种旅行方式在、 哎、好好好，说咱们特别高兴、 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就长辈会觉得说、你这干嘛， 对，参加什么 什么东西，你为了对你为了你为了吃顿饭， 对对对， 飞了一趟 外地，这 是 对， 就他们不能理解， 尤其是你还飞出境了，你更不得了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交化，或者说未来的这种社交趋势啊，越来越流行的这么一个方式吧。 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自己的双十一购物单啊，这个订单现在都已经下完了 啊， 确实有好多人。 刚才袁一先给我晒了一下他的， 有些人还确实是守着11号的23:59过去了以后，还专门查自己下过这些单是不是恢复原价。 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吗？ 嗯、 他们说这特别像是那个犯罪题材的电影里面啊，那个犯罪分子回到罪案现场再看一眼。 天哪，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就比喻还挺恰当的。 看一下， 他看一眼，哦，恢复原价，太开心了，我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这就是这个心理啊，往往讲的这个消费就是一个心理问题。 嗯， 所以你看得开，很多事情它就迎刃而解。 对。 刚才说的是双十一消费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正经一点啊，说说咱们身边的事儿吧、 好，现在说一说北京游乐园的一个变身方案已经定了，在龙潭中湖会建为一个综合性的公园。 这两年以来北京游乐园的消息确实很多，它的项目的改造升级，它的有一些新的项目的增加，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很关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们可能对这个游乐园感情相当深厚， 童年记忆、 是作为北京兴建最早的大型游乐园之一，北京游乐园呢确确实实这么多年来呢还是以瞩目的焦点。那1987年我们回顾一下啊，1987年，哎，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人还不存在呢， 我们没有反应。 1987年4月18号，由北京龙潭旅游开发公司与日本日中综合开发株式会社及株式会社熊谷组，你看这个名词都有年代感啊，他们合资组建的北京游乐园在龙潭中湖正式落成。当时呢，总面积40万平米的游乐园仿照日本的游乐场模式建立，首批共19项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游乐设施，当时全部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要不然它为什么一直大家觉得特别好呢？它与当时的这个日中之间的贸易是有关系的， 而且它的技术或者说它的那个设施还是比较领先的 先进吧。 对， 对，这里面其中包括有高达62米当时亚洲最高的摩天轮，以及时速达80公里的超级过山车叫螺旋滑行车，还有国内当时首台空中单轨列车，风靡日本等等多个国家的动物造型充气弹跳屋啊，就其实叫充气弹跳屋。哎，我怎么充气弹了呢？我其实玩过那个的。 想玩那个真人 CS 了是吗？ 我记得我都多大了才玩这个，你知道吗？我都已经到初中了。 天哪，我都没有玩过。 你没玩过？ 没有玩过。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很大的孩子。我在那个充气屋里面跳啊，全是小孩跟我一块跳。全是特别小的孩子。 就是那个 跳着跳着那个 蹦蹦床是吗？ 有点像那个，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充气屋，它慢跳着跳着那个充气屋就会立起来，就是你因为每个人跳都在给它充气，然后慢慢的就形成一个城堡的样子了。 那我真的没有玩 过，没 玩过 吧？ 天哪， 年代感吧啊！哎呀，你还是得这个有功夫的话，回到那个年代的某一个时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些呢，都是在当时1987年，就是这个北京游乐园当时引进了这些技术之后， 是 有了这些项目。那在当年开门营业之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因为它4月份开业嘛，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据说有10000多游人从北京城市的各个地区都去了北京游乐园。 那个时候六一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去游乐场嗨玩一天。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也是这样。 我以为早就过了那个年代了。 没有，不是的。 说那一年啊，就是开业那年，北京游乐园的客流量达到100多万人次，今天听都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啊。说很多北京孩子手中呢，至今珍藏着在北京游乐园拍的童年照，回去问问你们家那个啊， 肯定 有啊。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游乐园在原有19项游乐设施的基础上，从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和意大利，也引进了不少的东西，像海盗船啊、碰碰车啊，以及适合儿童玩的小型过山车等等的设备。1991年4月14号，北京第一家激光水幕电影从美国引进北京游乐园，当时据说在北京是引起轰动的。2010年，北京游乐园停止经营，关闭到现在。 今年10月15号呢，东城区启动了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民意的征集活动，截止到10月24号。共有121000人次关注了这次民意征集活动，有21500人次实际登录答题平台和来到了征集现场，共收集有效调查问卷超过10000份。 结合公众意见，东城区园林绿化中心组织相关的行业专家进行了论证，形成了对于龙潭中湖公园定位还有建设方向以及规划理念的一个综合意见。 嗯，就跟刚才我说很多项目原因不知道是一样的，其实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一个地方或者是游乐园，它其实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是 对吧？它有的时候 它已经给好几代人留下了很珍贵的记忆。 你像现在，我别说现在了，前些年一说大家可能去欢乐谷的就多了， 对 对吧？ 欢乐谷是后来年轻一代的 刺激 会去，对，还是成年人 跟那个儿童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当时的环境就可能我们的条件所限，我们对儿童的这个游乐园更加关注一些。 是， 今天儿童他们的方向实在选择太多太多了， 现在到哪个商场只要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哎，你说对了啊， 生意一定不差。 现在是商场在这个方面， 对， 那些 mall 里面是特别多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规模并不大。 基本上是这样，我听到有一些妈妈说，我的朋友当中说带孩子每一周会去一次， 至少的， 因为他时间有麻烦嘛， 对， 他每周的周末有一天他会去，他说去了那儿之后他自己啊就健身啊逛那个商场去了， 对， 孩子在那一层可以待一天， 对，他根本也不可以， 就是这个卡那个卡的反正都办好了， 对，就是你去你发现啊单花一次几百块，哎，办卡只要1000多块，这确实挺合适的， 双十一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的， 不需要双十一。 就是平时孩子还是有更多的选择了，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北京游乐园这个设施呢，在啊时代的记忆当中它应该是有了自己的作用，今天它应该有变身的可能了。那么根据民众和专家意见，龙潭中湖公园呢将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公园，体现森林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节约型园林和智慧公园理念，同时要满足啊休息啊健身娱乐还有教育科普四个功能。那下一步呢，东城区的园林绿化中心将委托专业规划公司开展龙潭中湖公园的景观设计工作，等到这个概念性的方案设计完成之后，将再一次面向社会来征集意见建议。 嗯，既然现在的小朋友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去处可以玩，那这样的一片绿地其实 腾出来之后是吧， 对，你想想就是当年有着儿童记忆的人， 哎 他们 再去， 对，再去他们已经换了一种功能， 再想想等他们白发苍苍的时候， 哎，他们其实不用白发苍苍，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他们更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绿地休憩的环境， 对对对对对， 故地重游，但是那个功能性又不一样， 又有了新意是吧， 对对对对，其实挺有意思的。 好，刚才说的这是在规划当中的龙潭中湖公园，也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历史名词北京游乐园。 接下来我们要说2018年即将要过去这个事情哈，刻意的不提很久， 对对对对， 对，其实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2018年就要结束了，所以真的 啊狗年就要过去了， 是的， 哦， 对，这我们是说这个公历的哈，但是这个农历的确实可能还要 也快，因为明年是 二月初就过年了， 差一个月的时间嘛， 对啊，我们说到地坛庙会开征猪年吉祥物， 你看说来它就来了啊，会是什么样子？大家想象一下，地坛庙会的吉祥物，猪年的元素哦啊， 猪很好设计，那太萌了，自带萌的属性， 就是比其他的动物它更 狗也很好，对，狗也很好设计， 狗呢就是忠实， 对对对对对， 像小猪罗志祥， 小猪罗志祥，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月16号，地坛公园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猪年地坛庙会吉祥物设计方案，届时12生肖吉祥物呢将齐聚地坛集体亮相。地坛庙会从1985年，也就是比北京游乐园还早啊，1985年开始举办，是北京庙会的老品牌。2008年的时候，四只抱着铜钱的小老鼠当时成为了地坛庙会首次跟大家见面的吉祥物。那从那一年之后，2008年之后，每年都有形态各异的吉祥物会成为地坛庙会的一大亮点。 2019年呢是这个农历猪年嘛，所以呢吉祥物的造型设计当然要以猪年主题作为基础，同时要考虑地坛庙会吉祥物征集这12周年 齐了， 对，这个重要的时刻， 对， 融合今年的主题特色、文化特点，创造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同时还要具有浓厚的民族元素，融合咱们中国文化特色，你不能设计一个小猪佩奇，对不对，突出年节欢乐， 小猪佩奇太简单了， 对，那是英国特色的，对，亲切祥和的庙会吉祥物，设计风格和类型呢是不限的，但是一定要符合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形象也要健康向上， 构思新颖，创意鲜活，色彩明快，亲切友善。 那么这个要求呢，其实也有具体的一些部分，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投稿呢，要求手绘设计图和电子版本设计都可以，画面图像清晰一些啊。另外，手绘设计图规格要求是 A4 纸大小，如果是通过网上提交电子版本，需要以这个GPEG 的这个格式。那么文件大小呢是在600K 到一兆之间。那提交设计文稿的同时，需要写明吉祥物的名称和设计说明。吉祥物的设计说明呢，它的内容就是要阐述一下你吉祥物设计的一个思路啊、理念啊，还有它名称的含义啊。说明文字呢也要清晰一些，表述完整一些。 从现在起到12月16号是作品的征集阶段，征集结束之后呢，也会有组委会人员对征集作品初选出30幅作品，并且在公园的网站、微博还有微信去公布，也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到微信投票，去评选出最后的11幅入选作品。之后呢，也会邀请到文化专家、民俗专家等进行吉祥物作品的一个现场评选，再和公众投票结果结合去测算之后，评选出第34届的地坛庙会吉祥物。 这跟选秀的过程是一样的、 层层筛选。 对，被选中成为第34届地坛庙会吉祥物设计的作品，可以获得人民币8000元奖励和荣誉证书。另外呢，评选出10个优秀设计奖作品，可以获得人民币1000元奖励和荣誉证书。 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有一个参与度和参与感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有这样的特长的、有这样兴趣爱好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其实每次到一些盛会啊，到一些体育赛事的时候，大家都经历过哈。 对， 从最初的北京的奥运会的吉祥物。 对、 啊、哎呦，我一想，我还能想，刚才老说88年、什么87年、85年，我一想就想到了 昨天的事儿，是吗？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1990年当时的亚运会吉祥物、还记得是什么吗？90年是你诞生那一年。 我不记得了。 熊猫啊，熊猫。 哎，08年奥运，90年是盼盼，对对对对， 盼盼盼盼吗？啊，那个时候不是你对，你跟盼盼同时诞生，记忆实在是太久远了。 好吧，也希望所有这个有这方面特长的朋友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正好也是恰逢这个地坛庙会吉祥物征集12周年的一个重要时刻。 对， 那刚才说了小猪罗志祥，我们来听一首小猪罗志祥的歌吧。和杨丞琳的合作 In Your Eyes，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你爱说不说男生都这样，爱说坏是因为拒绝挑战我的忍耐，女生才是有够奇怪，心里永远那么多坏。 In your eyes 发现一种东西叫生气耍赖，是你的专利让你来 疼我爱我，让我为我这些小事情让你来， 就让我愉快，就算耍冷下不了台，我全都愿意，都是因为爱。 我问你，你眼中透露些什么？你笑着保持沉默，让我期待你的承诺。 才是有够奇怪，心里永远那么多话。 In your eyes 发现一种东西叫爱， In your eyes 看见生活。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 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1，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旅行信息，包括咱们身边的一些变化。刚才说到了这个咱们的游乐园，也说到了征集地坛庙会吉祥物。 对， 哎，这都是身边的事儿。下面还有一条跟咱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是 全球首个 AI 公园正式开放，在哪儿呢？大家一想 AI 公园，哎呦，可能比较远。不远啊，就在海淀。 哟，太好了！ 海淀公园现在确实很火。作为全球第一个 AI 公园呢，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新的科技带来的新奇和便利。 到底有哪些？让我们来这个一起关注一下。首先是智能步道。园内人气最旺的就是这个智能步道。 智能步道它怎么讲啊？ 先说哈，它的这个技术背景，百度、北京体育大学等机构共同建造的，把 AI 技术和国家科研成果相结合，倡导的是全民健身和健康运动。这个智能步道呢，使用方法很简单，你扫描指示牌的二维码，注册之后就可以开跑了。起跑的时候要注意看镜头 啊， 这样才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自动记录运动数据。 哦，这个意思。 对，智能步道全程860米，自动记录的数据包括运动时长、单圈的最快速度、排行榜等等。大家关注 AI 未来公园，或者在排行榜屏幕处刷脸，你就可以获取自己的运动数据了，不需要绑个什么手机在手环上啊什么这那。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一样在于，就是你每一个人如果下一个别的东西，或者说你每一个人是个人的一个手环，你记住就是个人数据嘛。 对，现在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分享平台。 我知道你可以分享平台，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说在一个地方。 对， 同时这么多人在一块儿， 对， 这有互动的， 是的，是的， 所以说一看，哎， 这是不仅可以线上，同时还可以线下见面， 对，现实和这个虚拟是在一起的， 对， 哎，这个好。另外呢，还有这里有一个叫无人驾驶小巴车，无人驾驶技术现在大家都知道，咱们其实中国已经 掌握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使用， 在很多地方已经技术比较领先了， 对。 另外我知道，好像在未来，像咱们的北京。还有就是雄安新区那边，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试验的地方。 对 啊，这个无人驾驶小巴车，名字很好听啊，叫阿波龙。 又像阿波罗又像豆豆龙 这是全球首款啊、 嗯， 量产下线的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小巴车、 嗯、 由车辆完成所有的驾驶操作。那么它呢是从海淀公园的西门那边然后可以来感受一下无人驾驶啊、 嗯嗯、 到这个儿童游乐园之间的这个交通服务呢，我们看到除了安全员的座椅之外呢，它这个车上有七个座位，每次七个游客可以上车、你系好安全带，它就可以自动关上车门，根据系统事先设定的路线来开来行驶，这个车速呢维持在每小时10公里左右， 就是跟一般公园里面那个电动车 有点像， 游览电动车的速度差不多。 但是你一看，哎，没人，对吧？是无人驾驶的。 对对对。 行进当中呢，据说非常平稳，在拐弯和掉头之前会主动降速，遇到前方有行人或者障碍物呢，当然了，我们知道现在无人驾驶技术就是这样，它可以自动的避让或者停车。 嗯，这是从海淀公园西门可以上车，然后一直行驶到儿童游乐园。 对对对。 接下来说一下智能语音亭。不管是问天气路况还是听歌讲故事，只要你喊一声小度小度，把它唤醒，它就可以自如地回答，哎，即使你是一个人逛公园也不会孤单啦、 哦、 这其实好多商场现在有提供、 哦、 它会跟你对话，有的时候其实是尬聊，但是就机器人跟你尬聊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还是特别像手机上的智能应用是吧、 嗯、 它那个机器人就是这样的嘛。 Hi Siri， 对， 还有 Hi Know Me， 对对对，一般好像原来大家感觉到这个在街道上的我们看到智能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它最、 嗯 一开始应该都是手动要接触的，对吧？ 是， 你是要点击的。 现在 语音的这种 呼唤， 这个就更方便了，尤其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讲，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还有一个叫做未来空间的装置，这是前沿科技的一展示窗口。 嗯， 定期会以主题展览的形式对外开放。在这个未来空间的周边呢，据说有很多不太寻常的 AI 新体验。 嗯， 想体验用脚弹琴也可以。我们原来看过一些视频，在某一些商场和某一些展示区，他会用脚踩在某一些像琴键一样的地方， 你说 发出 跳舞毯类似的， 有点像对吧？ 对， 嗯，那么这样的一排钢琴步道，只要你踩到琴键上，就会有灯会亮，会发出悦耳的钢琴声。 嗯、 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稍微排练一下，要不然它太吵是吧？ 乱弹琴 是不是？ 还好是钢琴的声音，不是小提琴。 对对对。 来，接下来跟着 AR 智能大屏可以学太极。 嗯。 扫码一键获得照片，刷脸存个包，再也不用担心会弄丢密码纸。未来空间内部其实都是别有洞天的，从世界之窗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当下不同的风景，目前还可以看到什么富士山啊、威尼斯大桥的一些实时的景象。未来呢，也可以从这个所谓的世界之窗看到更多的一些地标的建筑，当然我们刚刚所说一些什么学太极呀、啊、估计有瑜伽呀、 嗯嗯、 什么一些什么别的这种就是动作示范型的，就都可以有一个像是现场有一个老师 在 手把手教你， 它这 AR 就是现实增强嘛，它就增强了你的这个整个的真实感， 对，进入感。 嗯，那么我们看接下来还有一个叫 AI 猜拳，猜拳这个词儿好长时间没有听过了， 剪刀石头。 据说这位 AI 猜拳手呢是特别厉害的，他会根据采集到的手势图片，分析可能的出拳结果。还有预判呢啊，在概率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完成对应的出拳，所以你想跟他猜拳。就是他是非常非常睿智的，而且他可以预判到很多， 对， 将来的结果， 捕捉到你即将要出什么， 这太可怕了，那谁能赢啊？ 对啊，这个太过分了， 这叫作弊。 再来看看情绪识别专家，站在指定的区域内，情绪专家会根据你的面部表情判断出你此刻的情绪。 啊？ 哎，空间内背景音乐和屋顶屏幕也会随着你的情绪而实现定制化。 它是根据面部的表情来判断的，是吧？ 对， 就是我可以作假是吗？ 那我如果真的就是掩盖的天衣无缝呢？我就是个好演员怎么办呢？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就要演员去试， 对， 就特别好玩了。 对对对， 叫情绪识别专家。 是， 嗯，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大数据的屏幕，这个呢，据说是算得上整个空间的一个管家。我们知道，一个智能的房屋、智能的家居都会有一个中枢的系统，对吧？那这个管家呢，它可以结合人脸对比和大数据的分析技术，不仅可以在大屏幕上你看到实时的房间人数、男女比例，甚至就连每个人的情绪也能感知得到。 就是我幻想的是那种屏幕上有那种就是类似平面图，是一个地图、 嗯、 但是每一个游人、 嗯、 它代表的是一个脸、 啊、 脸是笑的或者是哭的或者是平静的、 啊、或 者 是带着火 的，对，然后就游走在那个屏幕上方，然后开心的张帆此时此刻正在东南角，然后那个不开心的袁一正走在什么什么西南角之类的。对， 这个是他，我觉得最好的在这里啊，他说他公布了就是那实时看到的房间人数和男女比例， 这感觉很像以前玩那个 QQ 游戏房间，你在哪个房间号，然后 对你希望你希望遇到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在那个屏幕上可以来规划一下，对吧？ 有缘千里， 我觉得这个事情它虽然在现实当中可能会，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哎隐私怎么样，但是在公园里边你玩的时候你就不会在乎这一点了吧？ 对 吧？这是一个游乐项目嘛。 对。 那么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公园美景，我不知道我们解读的对不对啊，就在解读一个公园美景，就是又美又高科技的 AI 公园，你是不是喜欢？这个 AI 公园不仅会是科技海淀的新名片，还将会成为全国城市公园的样板间。那么这样一个公园美景高科技的 AI 公园，它不仅是只存在于海淀，它今后很可能是推广到全国，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生活在朝阳的朝阳公园，是不是以后 朝阳 公园那么多的 日坛公园， 对，日坛公园， 对， 包括我们刚才说龙潭中湖，是不是那样的地方以后更多的 AI 科技都会进入？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如果你想尝个鲜，你想感受 先去海淀公园， 哎，可以先来体验体验。 是，好了，说完我们身边的事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又说到的也 是 最近，对，就是最近进入到冬天以后，大家可以选择的京郊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可以去京西到妙峰山镇的水峪村，水峪嘴村京西古道景区。你会惊喜地发现，夜幕降临，京西古道被带蓝色的夜空笼罩的时候，会有40组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彩灯同时闪亮。就 天哪， 对，照亮古道的夜空。 这个最近肯定大家都在想，就是往像我们刚才说这个妙峰山这边走，是不是会冷？ 冷。 但是你如果晚上有这样的点亮天空的， 冷有冷的苍凉之美呀！ 哎呦我的天！ 但是加上灯光以后，那又不一样，又变得温暖和温馨。 我知道你双十一之后就是有一种苍凉感。有灯光确实不同，而且山里面就是这样的，你看到灯光闪烁的时候，就会心头一暖。 是， 我们看看具体的一个信息啊，说本月初妙峰山镇的水峪嘴村首届京西古道冰雪彩灯嘉年华正式的亮相。这一届的京西古道冰雪彩灯嘉年华引进了非常著名的一个灯会，四川省的自贡灯会。 哇，不用去四川了。 对，自贡是特别有名的灯会啊，传统的民俗活动都会引进进来，以花灯艺术语言作为载体，来展示京西古道文化和村庄经济发展，同时添加冬奥元素，突出季节特点。他们创作出了像古道沧桑、冰雪嘉年华、商旅故道、烽火边关，还有乡村振兴战略四大主题，一共40组灯景。这次灯会展出的花灯呢，都是自贡灯会非遗传承人负责设计制作的。 哇，这个太棒了。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哈，这里面主题很多，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等着大家自己去探索。 好， 关键是交通方面，为了方便游客的观赏这个灯展，主办方避开了水峪嘴村到牛角岭这个关城古道的一个主道，所有的花灯都搭建在水峪嘴村到这个九原村的公路两侧。 哦， 最远的地方呢就是牛角岭关城，展区全长1.5公里，等于是避开了一个主干道之后呢，就可以减少很多道路的拥堵。 对，方便了大家。 这次灯展呢也会持续到明年的2月9号，涵盖了一些 春节 的时间在里面。 是， 灯展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点到9点。 这挺好的。 嗯， 我们知道 周末可以住远的回来嘛。 每次说那个要看特别好的灯光秀的时候啊，其实城市的光源因为它太多太杂，有可能 会 影响， 会干扰。 对，要到这样的京西，我们说到妙峰山这样的地方，你肯定会看到特别纯的那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灯光展示。应该是这个灯光的效果会变得非常非常好。说到这个效果呢，其实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条信息，是关于北四环那边的，是吧？ 这是城市里的灯光效果，就是 一直它都是从2008年以后， 一年四季大家都愿意看， 特别是晚上去看。 是， 好多人说，鸟巢水立方这个晚上看它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因为灯光的缘故。 对。 那么我们说到的这水立方呢，除了灯光的展示之外，其实这回，在2022年冬奥会到来之前啊，它还有一个变身，它会变成一个加两点儿。 冰立方， 冰立方，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它那外形本来就还挺像一块冰的， 是吧？但是我们看到，原来它一直是作为叫水上项目， 对对对， 或者说我们要游泳啊， 冬天了嘛，得结冰了。 哎，这回还真是要结冰，怎么变成呢？说今年底之前，它就会启动它的场馆改造。我们知道啊，2022年这个冬奥会呢，有一些项目会在水立方这边 举办， 那预计在2019年的时候，它会完成一个制冰工作。我们知道啊，这个水立方呢，其实不是说它冻不上这个冰，而是由于一直有这个保温的措施，对吧？ 是。 那么在 这个主动的环节当中，在十月份会完成制冰，然后进行预测试赛。到时候呢，据说水立方就会真正的被冻上，成为，不叫一块冰，里面有冰啊。 对对对，把水立方的水冻上需要分几步？ 打开， 打开， 装进去， 装进去的观赏。哎，水立方比赛大厅泳池的变身过程需要20多道工序。 嗯， 首先要先把水抽干，搭上钢架和支撑板，铺上保温层。防水层，安装可拆装的制冰系统，再铺设4条符合国际标准的冰壶赛道。 冰壶， 包括空调啊、照明啊、网络啊，这些设施都需要升级改造。就连最具标志性的膜结构也要进行维修。 哦， 看台的观众席也要增加1000个座位，达到将近4600席，所以工序根本不是三步那么简单。 好复杂，好复杂。那么根据这个水立方的转换时间表呢，2019年底的预测试赛之后，它的冰场将于2020年的春天转换为泳池。